第三節，大飛看天下又好，大飛直播都啦，其實真係冇乜所謂。因為今日呢年中啦，我呢仲有兩日就生日啦。咁今日呢全公司啲人呢買蛋糕呢請我食。咁呢阿紅姐，我公司呢財務嗰個紅姐呢就呢好巨資買咗兩隻凍蟹。嗰隻凍蟹如果呢喺鋪頭食呢，似樣啲鋪頭2000蚊成多隻，即係好似阿Tony Choi嗰隻。啊，成話2000幾咩凍蟹。我而家雪櫃就一隻啦，佢買返嚟烚熟咗就擺雪櫃。哇，真係多謝紅姐。咁多謝欣欣呢嘅蛋糕啦，咁。咁今晚呢仲有要去飲啊。咁但節目一樣要做嘅。咁第三節啦，講少少啦，都係講關於大飛直播啦。啊，當大飛看天下有當咩都好啦。其實好多時事講嘅，咁但係留返星期一啊，我哋嘅強項啊，芒向編輯部講啦。咁我都話啦，招請主持嘅，招聘主持啦，有居馬費，咁你哋諗好咗啦。但係千祈唔好似渠王過嚟拗撈咁囉。明唔明啊？即係又唔好似嗰啲我唔用嗰啲主持咁囉。跟住喺度啊，日喊夜喊囉。話我對佢唔住囉。啊，係因為就係因為我唔用佢囉。係咪啊？唯一嘅理由啦，有乜对佢唔住啊？杀佢全家，死咗老豆，死咗老母，死埋条女，死条女好啦，搵嗰个，原来冇，女都冇，系嘛？所以我话啦，做节目又好啦，好多网友质疑啦，有啲人讲，我话我做金曲台，去录歌，使咗2-3万，但后屘冇做到，点解？因为版权问题。跟住佢就讲一个卖翻版嘅人同人哋讲版权问题，真係笑 Q 死人。第一卖翻版过去式我拉咗㗎啦。我得到我应得嘅惩罚㗎啦。我係被判监2年，咩半年缓刑2年，打官司使咗39万。打到倾家荡产当年。冇甩身，因为真係定咗罪。后生嘅嘢完咗，痛定思痛，知道侵犯版权系唔好嘅，所以即系犯咗法，惩教、惩罚佢，然后教导佢，等佢做翻一个好人。我而家就希望我系咁。咁既然有网友留言讲呢啲，咁我答你啦。回顾一年啊嘛，咁我就答你啦。是咪啊？你可以讲你自己相信嘅嘢，但係你唔可以睇一啲事实。睇返个事实先，即係以前做得唔好，而家唔可以做好嘢。如果话共产党听日俾你全面民主，所有嘅嘢香港人话事，另外俾多30000亿港纸落嚟冲经济，你都高呼三声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啦。以前做得唔好唔代表而家唔好嘛。所以我只係讲件事。我好少讲，我譬如讲人，我係讲个人跟住讲件事。啊，楞少少肉圆啦，今日最新消息啊，好多人喺度讲，好多事，萧若元佢有啲嘢我唔认同，或者觉得佢唔啱，咁我咪讲佢唔啱咯。但系佢高瞻远瞩，有啲嘢系非我能及嘅，我就系赞佢咯。因为人生点可以全对，人生点可以全啱咧？睇错咗，讲翻声我错啦。咪完咯，系咪啊？所有嘅世界都系咁样，个游戏规则系咁样玩。讲翻展览啦，因为做展览，令到我出年咧更加有兴趣做，好攰，好攰，好攰。全靠有几个大学生帮手，多谢阿彤彤啦。 咁咧嗰日亦都有个网友，佢咧就喺度摆酒展啊，好庞大。咁咧佢知道我摆酒展，佢走过嚟同我打招呼，就信咗啲咩西班牙火腿啊定乜嘢，我唔识啦，送咗两包俾我食啊，又攞支咧水果酒俾我，佢知道我唔饮酒嘅，咁佢攞支过嚟。咁咧其实咧佢成日留言俾我噶。咁呢就亦都送咗两三箱酒呢上嚟俾我，咁我就送咗俾做网聚嘅，就送咗俾啲网友飲。咁多谢佢啦，好后生靓仔。但係呢佢有湿疹，真係要过嚟帮衬我，等我呢啲敏迪呢多个生招牌，因为真係会帮到佢。咁多谢红爷啦，佢就白食。喺嗰日25下昼，佢真系走嚟影相，话俾人听我食敏迪，食到而家所有嘅肉变咗粉红色。亦都多谢陈生网友，一嚟到大肥，我支持你十樽四小宝，十樽敏迪，即时俾钱攞走，咁啊多谢佢啦。咁亦都有啲网友带啲朋友嚟，咁啊。Tony Wong 啦，解釋得好清楚，話俾佢聽究竟我哋買嘅係乜嘢，咁咧令到更加多朋友認識我哋嘅健康產品。所以未來一年，除咗過年嘅年宵之外啦，我哋都會做好多展覽嘅。咁我只能夠即係公開呼籲啦，睇下有冇人做對做展覽有興趣，同埋一啲專才咧過嚟聯絡我哋，咁咧頂我啦，咁。做得更加好，因为呢人嘅时间真係有限。我发觉呢我真係年纪大。啲网友见到我声都失咗，话我喂你几件嘢你做几多样嘢，其实我真係唔知。係每一日都不停咁做緊，每一日都有新想法。咁 Benson 啦就话闹我啦。咁沉喺低度啦，大肥做一啲应该做嘅嘢，同埋正常嘅嘢啦，简单啲啦。你好忙啊，系咁啦。其实咧都系咁啦。咁啊，展览会继续做嘅。咁咧，我会预订未来一年所有嘅展览去做一啲嘢。咁咧，而阿 Benson 哥亦都话，做人咧做老好人做够啦，你本身嘅性格。我估你咁多经历呢你都唔系老好人嚟嘅。我话系，因为以前做得唔好，我想做我做得好啲。咁但系呢原来做好多嘢呢人心变咗。唔系我所想咁。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应承咗我太太，应承咗黎生，因为我带咗好多烦恼俾黎生我拍档。2018年开始啦，想搵我着数嘅你一个都见唔到，因为我本身就係咁嘅人。当我让你嘅时候我让晒你。当我变返我以前咁样，我就係以前咁样㗎啦。所以呢好多网友鍾意我又好唔鍾意好啦。希望呢都继续支持啦。咁呢因为呢之前嗰节呢有讲港珠澳嘅，咁希望都呢节补返少少啦。1月9号就上深圳，你哋自己搞啦，我介绍个人你识，但你一定要上嚟。我将所有嘅章程资料俾低晒你哋。你哋预备好晒，跟住你一上去搞。如果你哋买埋车牌，买埋公司至啱呢，咁呢你哋就真係我非牟利嘅讲清楚。但有啲网友呢就话跟我做牌。好似陈生今日嚟呢，即之前讲节目呢话买咗十樽四樽。佢问我点样搞港珠澳，咁我问咗佢大陆有间公司，香港有间公司。咁呢就纳税嘅。佢话想搞个港珠澳车牌，问我点样搞。跟住我就直头同佢讲，嗱唔好畀钱人赚。唔需要，你够条件㗎啦。 我话俾你听个手续系点样，你直接去有关部门去处理就得啦，无谓嘥啲冤枉钱。咁啊，陈生啊笑笑口，咁诶系啦，即系你有能力搞嘅，咁我只能讲个问题俾你听，你都自己做到嘅，无谓嘥冤枉钱。冇意思。如果你跟我搞证，因为我自己会做嘅，做几个啦，咁会平啲。但系因为做几个嘅时候，我真系要落身落脚去搞啊，同埋我要带你哋去做嘅话，咁我就赚你钱噶啦。所以我其实我希望咧，所有网友干手净脚上嚟揾我都好啦，买卖牌。咁我同你就唔牵涉钱嘅关系，系最好嘅，系纯系当帮手咯。如果你本身系够条件嘅，系咪啊？咁我就话俾你听，我讲俾你听个手续点样做，去搵咩部门，或者搵有啲人系专帮人哋搞呢啲收少手续费嘅，你搵嗰个人就得啦，无谓嘥啲冤枉钱，重新嚟过，呢、这个先就系现实嘅。咁讲咗讲到呢度啦，因为讲埋呢一次都唔会讲㗎啦。做完咗件事喺我心目中交代。咁关于派饭啦，咁其实呢我呢就搵咗主导一间好出名嘅美国公司，就打边炉嘅，就喺上环同埋呢个筲箕湾佢都有铺头做打边炉嘅。咁呢佢有个星级名厨咗啲饭盒。我本身呢就諗住做三送饭四送饭。咁但係冇收入，网台是根本，如果同嗰啲网友筹期，我唔想，咁就唯有搵到钱自己做啦，係咪呀？咁我亦都唔想假手于人，咁呢我同大輝啦，经阿 Benson 啦，就同阿大輝傾下，咁諗住呢个个礼拜呢同佢攞啲呢叫自热嘅饭盒，佢做得好食㗎，咁呢就有啲做啲健康嘅饭盒，冇咁多肉嘅，而呢啲蔬菜比较新鲜啲，营养高嘅，咁就做呢一啲饭盒，咁呢就送上去俾人啦。咁呢唔成本唔贵嘅，因为呢佢同我计得十零蚊个，咁呢就唔使摆微波炉㗎，就咁一拉开佢，佢就自己会加热嘅，咁好食嘅，试过㗎啦。咁可能我一个月订几百个啦，咁都系几千蚊嘅事，咁我大肥都负担得嚟嘅。咁再加上呢卖四小宝呢都搵到啲，咁希望呢就搵到啲钱去负担呢一部分嘢。咁睇下农历前后啦。咁如果农历前呢，可能我都会做啲福袋啦，即係如果好似有啲网台啦，有啲嘢係啲產品係啱大家嘅，咁可能做啲福袋啦。咁呢可能呢我下个礼拜就联络谭香文，因为呢都区议员同佢熟啲啦。咁呢就搵佢睇下佢嗰边有冇需要，咁可能呢我将啲福袋呢同埋饭盒呢经由佢派，因为我冇人手，咁我搵啲网友嚟帮我派，咁又冇人工，纯係帮手嘅呢我又唔知啲网友支唔支持。如果今日嚟听日下个礼拜你唔嚟，咁到时候又派呀唔派呀，我唔想。咁唯有呢就联络谭香文啦，佢一个好有心做区议员嘅人。咁希望经佢派啦。咁呢就紫园呢长兴记呢上环百花街呢中环百花街呢佢就开咗㗎啦。1月9号呢我未必得人去。咁我都希望呢就过几日呢就搵佢就订一啲长兴记嘅三鲜包啦。咁呢就订一扎。咁啊，睇下问一问谭香文有冇啲老人院喺黄大仙啊，喺圣佢熟嘅，可能送上去俾啲老人院啲老人家有牙嘅试下一啲米芝莲一星嘅咩啦。希望呢我有能力每一个月都送几次啦，唔同地方啦，开始有人手啦，去做一啲呢啲啦。未来都系咁谂噶啦。而节目咧， 我希望再多元化啲啦。咁因为咧1月16号咧，我定咗个日子，希望做得到咧，就巴打台好多嘅节目咧，唔牵涉政治咧嘅嘢，我就会摆上去。希望喺大陆佢哋咧，啲主持咧喺上高咧得到佢哋所需要嘅嘢，同埋咧揾到佢嘅一片天。呢、這个就系我希望2018年嘅愿望啦，亦都我生日愿望，因为我再两日就生日。咁生日都喺工作中度过啦，因为我唔过生日嘅，从来都唔会话庆祝啊，或者买礼物啊，冇。我老婆都唔会买礼物俾我，我前妻都冇，因为咧都系咁样过啦。咁嗰日都会系开工啦，因为都有啲嘢，虽然假期咁，但系都要开工过啦。咁希望做埋呢一轮咧，就个悠长假期啦。咁今日嚟緊五点钟，而家系四点零啦，五点三。咁有个网友咧话上嚟问下港珠澳，咁希望我都答到佢啦，解释埋，咁我就收工啦。因为今晚有人请饮，咁再加上咧，我阿妈咧就今晚睇龙剑生，我买咗几张贵妃请佢，佢加一岁啦。咁希望咧今年佢身体健康，出年都身体健康。咁啊，长命唔止百岁，仲要身体健康。咁今晚咧我就要接佢啦，去文化中心。咁如果咧对我有唔好嘅，即系令到大家唔开心嘅，咁你哋闹我又好，诅咒我又好，或者咧你哋点都啦，南茅今年好啦，希望出年咧大家关系好啲啦吓，做网友。咁要答网友嘅答咗噶啦，如果你觉得我唔识嘅唔紧要，讲好多事物，你哋可以参跑一下。其实今日咧，我想讲好多我新鲜接触到嘅生意行业咧，系唔使攞好多钱而做得好大嘅生意，系我嘅强项嚟嘅。咁我有两件，有两单嘢想讲嘅。咁希望喺下个礼拜四嘅大飞直播啦，因为大飞直播可能都完结噶啦。咁啊，因为咧都冇时间做，咁希望搵到人接棒啦，做得几耐几耐啦。咁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